今天第九堂课喽，还剩这堂课跟下面一堂课，我们星期就结束了。今天呢，继续比较轻松一点呢，就是我们把十二因缘给讲完哦，然后我们今天会讲四圣谛，那么最后啊，我们还会留点时间去讲一部分的经文，让大家更熟悉啊，这个中间的一段经文。上一次十二因缘，我记得我们把每一个元素啊都讲得很清楚啊，举了很多例子，然后有一些旧同学说啊，真的是听得太懂了，听了好几遍了，真的是完全了解了啊，觉得其实他的意思就太浅显了一点。那我们今天啊，就继续把十二因缘那个语法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地方就比较难一点了啊，这个就又跟空性稍微有点关系。那么十二因缘，我记得上一次那个 Jonathan 有说嘛，这个他的 takeaway 就是，其实整个十二个元素，十二因缘 basically 就分成两段，一段呢就是前世啊，或者是反正就是你的所有的前世、前前世、前前前世所做的事情，好事也好，坏事也好，你所种的因，那么现在呢就结果了，那这是前段，那后段呢？后段就是好，我今天或者我今天以后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善业也好，恶业也好，那么就会影响到我的下半辈子，或者是我的下辈子、下下辈子，并不知道什么时间段哪一个我今天种的因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就要成熟了啊，所以分成前后两段，那就有两个意思告诉你。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对于今天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基本上我们必须虚心接受，安心以对。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我们前世，哦，就是之前吧，不见得是前世，甚至我们是上半辈子所做的事情，basically 自作自受。所以呢，要安心以对，你要能够去用谦虚的心，去安心的面对它，好好的处理它。那么，不要有仇恨心，然后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因果的显现，哦，因缘生灭法。那么今天既然这个果啊已经熟了，不管是好的果还是坏的果，那我愿意虚心的去接受它，我愿意去面对它，我愿意去克服它。哦，这是前段。那后段呢？我不能只是 passively，比较这个叫什么被动的，一直去接招。所以呢，在我虚心面对、虚心接受或者安心去面对我现在的经历的同时，我要发心去改变、去创造我的未来。所以我要 make sure 我今天以后，从今天开始以及以后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够结善缘，哦，不要结恶缘。那么我希望之后永远都是好的果。因为你做善缘，你做善事，你比较能够去催啊，就是反正阿赖耶识他一直都有种子出来，所以你今天做好事，你做好人，你的这个缘分啊，比较容易去唤醒那些善的种子，让它能够苏醒，让它能够出来。那么让恶的种子呢，不要苏醒，就永远的沉睡在里面，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就讲了这两段啊。那么不管你今天是，尤其是。我们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啊，甚至有一些人说：“哎呀，这个没有一定要出离嘛，那在这人世间混混也好，那就很重要哦。你必须要 make sure 你阿赖耶识丢出来的种子是好的种子，不是坏的种子哦。”所以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两大段，那么今天呢就要讲啊这个比较重要的那句话，在经文里面比较难懂的那一句话。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哦，对了，在讲这句经文之前呢，我想到好像这个流转门跟环灭门还没有跟大家讲。哦，大家有看到，因为上一次我们讲的是这讲义最下面的那一块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往上讲。但是其实什么是流转门，什么是环灭门啊？这个很容易就懂了，也就是一个因果的概念。如果啊，你看，你去想想看，我们今天原来都是在那个如来藏里面，来，在我们的真如本性当中， 一定是因为当初一念无明了，打了一个妄想，一念偏差了，有了无明啊，就是那个因。那对不起，你今天有了无明，你就一定会有行。也就是说，你今天有了这个迷惑啊，你就一定会造业。那么你有了行之后呢，就一定会有事。也就是说，你今天造业之后啊，你就一定会有后果。那有了事以后呢，就一定会进入名色的这个 cycle。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有了这个，你有了迷惑，然后造了业，你就必须承受这个果报，不管是好的果报，坏的果报。你就进入了六道轮回里面啊，所以就是像一个骨牌效应，这个东西什么？有无明就一定会有行，有行呢就会产生事，有事呢就会名色，就以此类推，最后必定会爱取有，爱取有之后啊，这个业力又出来了，之后呢你又要尝果报，你又去投胎了一个生。然后投胎之后呢，就哒哒哒哒哒，最后又是老死，就在这12因缘里面呢、不停的轮回，不停的轮回，不停的转动，就好像啊，这个水流啊，一直不停的流，好像车轮啊，不停的在转动。如果你不以外力去介入的话，它就会不停的流，不停的转。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流转。流转门，因为我们叫做流转门啊，这个就是说，它就顺着这个业力走。那么这个东西啊，是顺观12因缘，染缘起来了，顺观12因缘，所以就从无明走走走走走，一直走到老死啊，过去的因，然后让现在尝果报。那么现在的果呢？那么现在呢，又所做的事情啊，现在的三支因又变成未来的果。报又成未来，未来又要接受这个果报，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说，哎呀，这个东西叫做流转门啊，也就是说你不断顺着你这一个业，或业苦，或业苦，或业苦，这个苦也就是报的意思啊，或者或业报，或业报，或业报，不停的在这里轮转，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你去顺观，顺着这12因缘走，那大家应该猜得出来。我今天要反转这个局面的话，我必须逆着走，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逆着走？我今天如果我不想再有生与老死的话，也就是说我不想再去投胎的话，那我就不可以有什么？你不能要有任何的果报，你有果报就必定要投胎去承受嘛。你不今天不想老死，你就不能去投胎生啊。那今天你不想投胎是什么？你就不能要有果报。如果今天有果报，不管是好的果报、坏的果报，只要你是有这个，怎么讲？只要啊，你是这个是执着的心，不管你行善业、行恶业，什么叫执着的心？就是即使行善，我希望有善报。哦，我是在这个随着因缘生灭法在这里转动，即使我发善心、行善、做善事，我还是在这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生，你不想要投胎，你就不能有果报，就你就不能有，是不是？就是那个果报，你不想要有果报，你就得怎么样？你就不能去取啊，因为一取就会有啊。你不想要有果报，你就不能造业啊。所以你想打断有，你就不能取。如果你不想取，那你以此类推，你是不是就不能去爱？那么同样的啊，到最后。如果你不想有行，你就不能够有无明，也就是你回到头，你根本就不可以有那一念无明。那当然，我们说过，我们是从如来藏啊，变成能所，再来呢，有了分别心，最后呢，执着，执着就到了六道轮回里面去了。当我们要断这一连串的这个骨牌效应的时候，你也一样啊，第一时间你要先出六道轮回啊。你要把这个执着给断啦，那再来呢？出了六道轮回以后，执着没有了，那你这个时候，而且对于人世间来讲，大部分的执着是情执啊，那个情执重的哦，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爱啊、恨啊，这个特别强烈的这种呢，就容易投成胎生啊，情执很重的，很多当人。 啊、哦，那当然人也有上等下等，当然他还有你说成人，不是说好像这个业力是还其实还不错的呢，没有三恶道，是因为这些人有他的善业，但是情执其实基本上很重啊、哦，情执重了你没有办法当天人的，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啊、哦，我不能去我不能有这个爱取往慢慢放掉，那你说在这12个元素里面呢，我如果要修行，我得从哪里着手？那你自己去猜猜看，应该猜得出来，你这条线要断在哪里？无明跟行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改变的。视、名色、六入、触跟受，这五知是现在的果，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是我现在的果报，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因果成熟了。至少在我可能投胎以后、出生以后啊，前面十几二十年。甚至大概到了30年，前面十几二三十年，基本上我都在尝，就在经历我的果报，我在享用我的果报，不见得是享受啦，反正我就是必须 pay for 我以前做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因为是以前所遗留下来的，通常啊，你也没有太多的能力，你根本就没办法改变，right？那你真正可以改变的是从哪里呢？你的感受。你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无常，没有人能改变啊、哦！什么修行人也没办法改变明天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你会有感受，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有感受。但是这个感受啊，你会怎么样去 react to 你这个感受？那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我们上次有举这个例子啊，同样的四个人看到了这堆金银财宝。如果有三个人很喜欢，有一个人他可能决定要非常努力的去赚钱，所以可以拿到这个金银财宝。那有一个人呢，可能觉得说我就是喜欢这个金银财宝，我要无所不用其极，偷拐抢骗，right？我总之要把这金银财宝弄到手，这也是其中的一种行为呀，这是一种 reaction 啊。那还有一个人呢？说这金银财宝很好，我很喜欢，但是我希望能够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人，因为他们没饭吃，没有钱看病，没有钱念书。那同样的碰到了这个金银财宝，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我都是爱，我脑子里面出来的是我喜欢它，这是好东西，但是你。可以决定你要是努力去赚钱，还是要用抢的，还是说要跟其他人分享，这个是你能够控制的。哦，这个地方爱取有，这个地方是你能够控制的。甚至你说你喜欢或不喜欢，这个也是可以经做，经由很多时候，经由你啊上课了解正知识，甚至禅修等等修行的方法，能够改变你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爱。从爱开始，你就是可以有，其实是有控制权的。到受这里以前啊，是没有控制权的。那么你能够改变的，就是在受跟爱中间画上一条线，我从这边把它切断。所以不管我没有办法控制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没有可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感受，因为我痛苦真的痛苦吗？那我开心我会开心，但是我可以去改变。我喜痛苦或这个好的感受，那叫乐受或苦受之后的我的 reaction，这个地方是能够改变的，这个地方是你能够创造未来的开始。哦，我从现在开始，如果我发现我对这些物欲，我就是有非常强的执着，不见得是物欲哦，酒色财气。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罩门，甚至有一些人说我对于我的名声，我特别的执着，或诸如此类等等，不管是正面的执着或负面的执着，你都要能够把它放下。如果你发现你执着特别强烈，你要时时提醒自己。如果你放不下，我就跟大家讲，禅修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它能够时时提醒你，你借由禅修每天5分钟、10分钟，它能够，你这个禅修就是在这个地方静坐下来啊、哦。当然，你不见得用坐的，你可以动禅。但是一般来讲，当你这个功夫啊还不够稳定的时候，坐在那里可能会比较容易着手。 那你禅修，你能够观空，你不用去观无常，它能够帮助你把这些执着慢慢的放下。就像我们上次练习，对于外面的所缘境，任何的境界，或者你内境啊，你内心的感受，你身体的感受，你都是去观察它。所谓观察，不是说你应该讲说你就是去看着它，去盯着它，去感觉它，你不要去追逐它。但你也不要排斥它，你能够安住在这个感觉当中，与之同在，能够去接受它，这个就是我们做禅修的一个练习，它能够帮助你把你对酒色财气这些，或甚至你说啊名誉啊，哦这个我一定要怎么样有成就啊，诸如此类等等，能够把你这个执着能够放下啊，哦，甚至。是对旁边亲人的执着，对于你朋友的执着，对于很多东西的执着，你可以经由禅修把它放下来。甚至不但是说你看外境，你可以对于你内心的感觉，哎呀，我对这个人，我为什么放不下？为什么我对于我这个女儿，或对于这个儿子，或对于这份工作，或对于某一样东西，为什么放不下？去觉知你的执着，去观察它，去盯着它，然后能够。去融化它，用水去把冰给融化，那么你就会发现，原来啊，用热水去把冰给融化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冰啊跟水都是同一样东西。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啊跟你的菩提心其实是同一样东西。但是在课文上面讲解，在经文上面讲解，我们已经讲了好多了，我觉得大家也都听懂。现在你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说我们到底在讲什么，你就必须配上禅修。禅修会帮助你真正进入那个状况，真正去理解我们上课到底在讲什么。否则，你比较还是在字面上的了解。我自己也一样哦。我后来觉得我这么的用功，哦，我觉得我应该挺了解的。那我发现后来，当我开始禅修以后，哎，我发现我那个了解是更深入的。哦，当我讲课的时候，我能够更有。摄受力，因为我自己是把我内心的那个感觉能够讲出来，所以你就知道你要在受跟爱中间能够把这个线给切掉，然后呢，啊，爱取有，爱取有，你就会发现你的行为模式开始改变了，你的思想开始改变了，你就改变了什么？你就开始改变你生命的轨迹。本来是有钱一定要赚的，有理是绝对不能饶人的啊。那这个那个有人贪财，有人贪色啊。那这个时候，当你改变了你的信念，当你改变你的行为模式的时候，你生命的轨迹也改变了。那么，你不但能够改变你后续所发生的事情，先不管你有没有办法出三界，假设你出不了三界，至少你下一次的投胎你更有把握，至少你更有把握，你不要落三恶道，你能够把今年就是这一辈子的善根继续延续。其实不叫善根，叫善行。因为大家没有发菩提心，那都不是善根。那个像一个叶子在飘，是一个善的叶子，但是它会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你要发菩提心，真的修行走正道，那个才是善根。根是什么？根是会扎到土里面去的，是不会消失的啊，是不会飘走的。那么我们说你的善业至少能够成熟啊，你在投胎的时候比较有把握，不要进入三恶道。那么，或你在人中啊，你可以做一个比较 decent 的人啊，你不要被迫投胎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家里面，然后非常无奈的你开始去抢劫、杀人、放火。那因为没有人他早上起来就想要杀人放火的，不是 day one 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很多的无奈所堆积出来的。那你至少你能够改变到这个状态。那更好的呢，是说，因为我们说嘛，我们这一世已经活得很久了，所以我们这一世所有的善行就已经可以怎么样回 feedback 到我们这一世，我甚至可以改变我的未来，就是我这一世的下半辈子，我已经可以改变了，我可以改变我明天出去所发生的事情，虽然我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但是我可以行善。我能够让明天、后天、大后天，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是比较偏向于走于善的那一步，这个真的绝对是可以，这个是可以改变的。你别以为你今天六入已经全部长出来了， 哎，六入长出来的眼睛有眼睛是可以看不到的，有人是可以因为一些灾难眼睛看不到或耳朵听不到，手脚没了。所以你要知道，你从生下来就有六根，到你死的时候六根还完整的，那不是一个必然的，那是一个福报。你有六根，你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接触到什么？你会有什么感受？这全部都可以被自己所改变。所以你的未来是可以被创造的，是可以被改变的。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还是跟大家去讲，经过禅修可以改变你对于执着，比较容易放下。你能够经过禅修去观你的心啊，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后来学那个禅坐第二经，你知道，你可以去观啊，把你的慈悲心给带出来。你可以去观，其实这个观啊，可以观很多的东西，不见得是光是慈悲心，观去观自己的执着，去观人生的无常。这个等会我们苦集灭道就会讲，你观空这个观人生的无常啊，观这个所有的感受的痛苦等等，这些东西都能够帮助我们刺激我们的慈悲心起来，能够。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执着。好，那这个地方啊，是在讲你要从什么地方破。那再来了，那我们是不是刚刚讲过了这个流转门？然后是不是也讲了这个你今天顺观十二因缘？那后来我们是不是也讲了这个要逆观十二因缘？逆观十二因缘就是讲这个环灭门啊，环灭就是你逆着走啊，你倒着来。所以呢，你就把这所有的这个骨牌效应啊，或中间的这个 chain fact 啊，一段一段把它切掉，然后就逆着走，把这十二因缘呢就给解决掉了。这个时候是染缘起，逆观十二因缘啊，这个我们所讲的。那你可能看我上面有写这个苦集灭道，我们等会儿再说。我们上完四圣谛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过来快 quickly 提一下。那现在就讲这段语法。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要看啊，你看这个，我们先把要把这个句子拆一下，要拆开你才容易懂啊。这个无明啊，你看要把这个无明啊，第一个无字啊，是一个你要把它跟后面那个无明中间呢，其实是要空一格，这个是可以要拆开的。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你看看啊，其实应该是怎么去想这个东西，你就会容易懂。你要说啊，无明，亦无无明尽，无形，亦无形尽，无事，亦无事尽，无名色，亦无名色尽，无六入，亦无六入尽，点点点点点。乃至无生亦无生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我这样讲，你大概就比较懂了。也就是说，这十二因缘每一个元素，它本身什么叫做无？那你一定记得，我们说啊，这个心经里面所有的无，你只要把它加上一个什么自性二字，也就是说无自性。或者什么没有自性，也就是说无明啊，它是没有自性的。无明镜呢，也是没有自性的。形啊是没有自性的，形镜呢也是没有自性的，以此类推，一直到生啊是没有自性的，生镜也是没有自性的，那一直到最后老死啊没有自性。老死尽呢，也没有死性。那你说，哦，这个语法这样我拆啊，我大概看懂了。啊，就十二个元素全部都是没有自性的。那么十二个元素都尽了呢，也是没有自性的。那就想请问，就有人会问说，那尽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尽啊，就是断灭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拿无明来当例子，你看啊，这个无明啊，哎呀，无明本身它告诉你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性是什么意思？就是性空啊，它是一个因缘生灭法。这个无明啊，不是 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并它的本质啊，并不是，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是因缘生灭的，它随时都是有机会可以幻灭的，所以它是一个虚妄不实的东西，无明。你要感谢无明是虚妄不实啊。如果无明真实存在的话，那你也不用修行了，因为他从今天在，他以前在，他以后也会在。就是因为无明是虚妄的，我们今天才在这里修行啊。就像那个达赖法王讲说，你要感谢空性，为什么？你如果不是因为有空性，你的未来还能改变吗？那你没有个指望了。你今天是啥样子，以后永远都是啥样子。你所有你觉得烦恼、觉得很烦恼这个，然后希望改变的事情，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你愿意吗？肯定不愿意啊。所以其实你要感谢空性，感谢无常的。哦，那所以他就告诉你，其实无明啊，是本身是虚妄不实的啊，本当体即空，它是因缘生灭。那无明尽呢？这个尽字啊，你就当断灭讲。所以啊，你要把无明给断灭了，那肯定也是因缘生灭的。因为无明本身它就是因缘生灭，是虚妄的。你要把无明给做掉这件事情，那更是虚妄的嘛。那个空中里就没有那朵花，那你要把花给干掉的话，那你难道你这件事情有可能是真实的吗？更是不可能是真实的。你就这么去理解。所以无明亦无明尽，然后一直到最后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老死也是虚妄不实的，当体即空，因缘生灭法啊。那你要把老死给灭掉的话，也是虚妄。你如果一个元素一个元素这样分开讲，你看懂了，那我们就可以合起来了。你看看啊，我们是不是中间这个，我是不是有用红色的？我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用颜色把它印出颜色来？你这样就看懂了。你看无明到老死是不是红色的圈圈？无明到老死是什么？就是正观十二因缘，也就是说，无明亦无老死，什么意思？就是说，从无明啊，这是到老死，这十二因缘本身是空无自性的，也就是你这个轮回啊，根本就是空无自性，它是因缘生灭法，是虚妄不实的。那无明尽到老死尽呢？这个蓝色的呢？也就是说，你想灭掉这十二因缘啊，你想灭掉这十二因缘，你想超越轮回这件事情，那它本身也是虚妄的，因为十二因缘轮回它本身就是虚妄的，那你超越十二因缘，超越轮回，肯定也是虚妄的。那他就告诉你，这所有的东西根本都是因缘生灭法。就告诉那些缘觉称的人，你啊是因缘，因为观这个十二因缘，这个了生死的，对吧？出离的，对不对？那我先告诉你，你只懂了一半，你只懂得了生死，但是你没有懂得的另外一半是什么？连了生死这件事情都是虚妄的。所以就是告诉那些缘觉的人，你不能只出离。哦，你认为这个三界六道轮回很真实，你出离，然后你着到你自以为的那空里面去。他说不行啊，你着到那个空里面也是一个虚妄的状态，因为你那空是什么？就是一个超越轮回出三界的一个空，那个东西是偏空，不真实。你从你在这个假的因缘生灭法之中啊，你从假入空了以后。那你要知道，那空也不是真实的，所以呀、啊，你还得从空啊，能够入，从空能够出假，假能够入空，你空呢还得能够出假，这个时候就是行中道哦。所以他就是告诉你，哎，十二因缘本身是虚妄不实的啊，当体即空，这个本性空寂，那、这个因缘生灭随缘变现，那超越十二因缘也一样。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我们看中间这一段呢，我们说这个用小括号跟中括号，那个学以前学过数学就一定看得懂。中间那个黑色的字，你看无明到老死这个小括号里面，是不是就是讲十二因缘？那么你就可以在旁边写一个十二因缘呐、啊。那这个中括号这个十二因缘怎么样尽？也就是什么断灭十二因缘，就是超越十二因缘的意思。 那这个中括号外面有一个无字是什么意思？你就知道是无自性，也就是十二因缘呐，本无自性，超越十二因缘，断灭十二因缘，也是没有自性的，都是当体即空，全部都是虚妄的。那这一个部分如果听懂了，那十二因缘基本上也大概就过关了，大概听到这样子能懂够了，足以啊，第一次上这个心经能够，到现在能够听得懂就可没有问题了。所以大概你要知道的啊，其实十二因缘我都会背啊。你如果是硬背就背不起来，你都得说有一点点理解嘛。无明行识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那生老死这个应该很容易了。那你这个就去想嘛，名色就投胎嘛，投胎之后什么你要长出六根嘛，六根出来之后才跟外面有接触啊，接触之后呢有感受，感受怎么样就爱取用，那之后。就是生老死，你稍微用你的逻辑去记得，应该这十二个东西不难哦。那你就知道什么是顺观，什么是逆观啊？那这个无明老死，那什么是无明老死尽？那外面就加一个无自性，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大概这个顺观、逆观啊，这个从染缘起、净缘起这些东西清楚，大概应该没问题。最主要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无字啊，一开头那个无字，你要把加个自性在后面。你可以说无自性啊，或者是自性无，那么或很多地方讲自性空，那么就是什么性空，所以就同一回事情。这个无字也可以说自性无、自性空，或者是性空。同一件事情，那这样子十二因缘应该没问题了。好，我们休息1分钟，那么我们下面呢、接着讲这个苦集灭道四乘谛，请你把那张纸给拿出来，给你2分钟时间准备一下，把四乘谛的那张那个 printout 把它拿出来。四乘谛我们讲一讲，其实这很简单的概念，但是可以稍微讲一下。四圣谛，好，四圣谛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四圣谛啊，这个苦集灭道啊，是佛陀讲法之中啊，它分为三大时期啊。第一大时期，第一段叫一转法轮啊，基本上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凡夫啊，在六道轮回里面啊，很多人啊，就这个在里面虽然受苦啊。但是有些人想出离，但有一些人呢，这个还继续在轮回里面。所以其实佛啊，第一段啊，在第一次转法轮这一段就也就是讲这个比较多是小乘的概念在里面啊。它的重点是在跟大家哦讲述这个苦的问题，讲苦的问题啊。那这个四谛啊，苦集灭道，其实是在佛陀讲的这个内容啊，是在帮助当时这些修行人调伏所有烦恼很重要的一个法门。哦，苦集灭道，不是大乘修的，是小乘修的，这个第一个你要知道。但是它有它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个苦啊，因为苦啊，你就要去了解。你看啊，苦啊。对佛陀来讲，这个苦不见得是你说，哎，我知道啊，苦啊，这个有八苦啊，以前讲过啦，啊，生老病死，对不对？爱别离、怨憎会、思不得、五蕴炽盛，这个我都知道了，苦嘛，就是苦啊，那个不爽快啊，痛苦啊，这些我都明白啊，这个人生的这个苦的道理我也很清楚了。但事实上，那你如果你是这么个想法啊，那你对苦的这个概念还不够清楚。其实真正佛陀所讲的这个苦啊，是一个逼迫性的苦，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苦啊，并不是我们所讲的，哎，我在 suffer，我很痛苦啊，那我就明白这个苦了。其实这个苦啊，佛陀所讲的这个苦是逼迫性。什么叫逼迫性？其实你把它这么去理解吧，你就知道说，人生的痛苦啊。其实我看应该怎么去解释？其实应该说这个苦啊，并不，佛陀所讲的这个苦，并指的并不就是说逆境。我们所解释的这个苦就是逆境，与我心意不顺遂的， 让我身心遭遇不舒坦的，这种叫做苦；让我心里受不舒服，或让我身体不舒服的，这种叫苦。这个是逆境。但事实上，佛陀所讲的苦啊，其实不是光逆境啊，逆境只是苦的一个面相而已。他真正所讲的苦，是说不安定，不安定，他没有办法安定，因为你不安定。所以你会觉得你的身心非常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不够安乐。这个东西叫做逼迫性，这个东西就是真正佛陀所讲的苦，其实是不安定，没有安全感，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真正的安乐。其实为什么是怎么过来的？它是无常过来的。所以啊，即使你现在在快乐当中，你去想想看，你在快乐的时候。你真的安稳了吗？未必哦，因为你在快乐的时候，你同时会担心你什么时候会失去。你可能有一个快乐啊，某一个时期短暂的快乐、惊喜、开心、兴奋、爽啊，这个怎么样的？但是这是暂时性的，因为它会消失。那么你如果你在生前的想，你绝对会担心它会失去的。越爱越想要的东西，尤其已经到手的东西，你是需要担心的，因为它会不见。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但是它会不见。那苦呢？苦不用讲了，真正的 suffer 就是那逆境。但是佛所讲的苦是包括乐跟苦啊，乐在乐当中是不安定的，但是一般的人没有办法，比较难去觉察，在乐中间的那个苦，其实是非常。怎么讲？它绝对是把我们从乐带到苦的面相，它其实就在往苦的面相走，因为它就是生住意灭嘛。你得到的那一个瞬间，你注定会失去它；你得到的那一个 moment 就开始往失去的那个点走过去。所以乐跟苦最后都会把你带到那个苦的那个本质，因为人生的本质就是苦。所以啊，我们以前。所讲的那个八苦啊，是比较针对于，我们人呐、啊，我们人的这个八苦。那事实上啊，佛陀把那个苦，其实真正他分法是分成三类三苦。我们有听过八苦，有听过三苦。三苦是什么？叫做苦苦、坏苦跟行苦。啊，这个是全界的全面的三界，所有三界里面六道轮回里面都是经历这三种本质，这就是这三种苦啊，三种叫做三苦。第一个啊是苦苦，苦苦呢就比较像我们说啊，我就是真的是在这个很痛苦啊，这个在逆境之中啊，身心非常的痛苦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因苦而苦。苦的本质啊，就是说它本质就是苦的这个苦，那这个东西是苦苦。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形容三恶道，那三恶道不用讲，它就是一直在苦苦之中。你说很多畜生、宠物啊，我跟你讲，它的心事是混沌的，然后它是没有办法做主的。如果你今天是野生的，它就是为了食物天天在厮杀，为了今天能够吃饱一口饭，能够睡一个安稳觉，它就是在这个。在这不安定的环境里面厮杀，如果家里的宠物呢？你觉得你的宠物，你再怎么爱，你觉得它，你的宠物能够它说了算吗？我看大概通常时候都不行。那很多时候主人要出去 travel 一个月，你怎么跟他说？他就只看到你。我知道啊，我们家也养过狗啊，那狗啊、猫我不太熟啊，那狗都是啊，看到主人要出门拿了行李箱的时候，知道完蛋了，那个主人要走了，他不知道你会走多久。也不能够知道你这个，也不能够控制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怎么办？那动物它就是苦苦，在三恶道里面，那恶鬼跟那个地狱更不用讲了。所以这个苦苦啊，通常很多时候是在讲这三恶道。那再来呢是坏苦，坏苦啊，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乐的状态，但是这个乐啊，终究会失去。最后呢，会走向苦啊，最后还是会灭，败灭，最后会走向苦，这个就是比较是无常，无常败坏啊，无常败坏一般讲就讲我们的坏苦。你去想啊，一个例子啊，没有啊，不够痛苦，没有，其实没怎么痛苦，因为你没有尝过那味道，你也就算你知道好吃，你也没上瘾。 啊，你也没有用过，你也没经历过，你就听听吧。这个什么东西啊，多少钱，几十万块钱的一瓶名酒啊，或者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饭菜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东西啊，你反正也没经过，就听人家讲讲。你不会因为没有，就去太痛苦啊。但是你原来已经拥有过，再失去，那个苦就叫做真苦。这个就是坏苦。我们很多时候都听到那个了不起的有钱人啊，结果破产了，那个身败名裂了，跳楼了。这个我们天天都听说，每天都在报纸上看到，但你很少看到说有一个穷人很穷，因为他一直很穷，出生就很穷，后来很穷而自杀的，这个比较少，因为他就一直在那个习惯里面，他习惯了这个状态。所以啊，他也不觉得苦，他就没有的比较。但是坏苦就是那个有钱人，越有钱越有名望，当他身败名裂、破产的时候，那跳楼的越多，而且都用激进的手法去结束，因为他根本没办法接受这个东西，就是无常败坏，就是我们讲的坏苦。表面上是乐，但是他甚至比苦苦还要苦，这个叫做乐苦。那另外一种呢，叫做行苦。行苦就是说，哎呀，你的身心世界不停的在牵流，没有一刻你是能够安稳的，这也是其中的一种苦。那这三苦以前我们比较少提啊，以前讲都是八苦，八苦比较是在讲人世间的。那这三苦是三界全面性的，你就要知道。所以你人生它本质就是苦，六道轮回的本质就是苦。不管你是到哪一道，到天人，我跟你讲还是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天人他每天享福，当他享的所有的福报享尽的时候，他发现他身体开始有臭味，那个他的面相啊，什么东西开始衰败的时候，他知道完了。这个时候。他会掉到那个，他开始恐惧害怕，因为太爽了，所以他失去的时候是完全的没有办法放下。很多时候，very often，他就是直接到三恶道或到那个地狱道里面去，这个就是坏苦啊。所以天人也是一样啊。所以这整个三界，佛陀说啊，三界无安，无安呐，犹如火宅。那在《法华经》里面，他就告诉你，那整个三界六道轮回就是一个失火的宅子啊，这里面不会有一个安乐的地方的。你目前的安乐，只是因为那火还没烧到你房间，或烧到你现在在的这个点，但它即将烧到这边来。你就是在一个那个冲，就是大烧大火的一个这个火宅里面，你是一定要，你如果是聪明人，你最好趁着大火没烧过来的时候，赶快脱离现场。啊，这个，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啊，你一定要能够去关苦，而且这个苦啊，为什么说要关苦？关苦的原因啊，我们现在在讲苦啊，关苦的原因是说，因为我们人呐，比较大的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人生都是喜乐参半，啊，也就对不起，苦乐参半，很少有人从头到尾都是苦的，那么也不可能只有乐。那就好像说，哇，你知道一块毒药一个蛋糕，你那如果毒药归毒药，蛋糕归蛋糕，大家肯定伸手去拿蛋糕来吃。现在不是，那蛋糕里面有毒药，哎，毒药里面有蛋糕，那怎么办？你又想吃，但是呢，你知道又不能吃，但你又想吃，你又放不下。所以我们这个人呢，人的这个。在投胎为人，其实就或者三界里面，甚至都是这个样子，不是三二道。有人需要 mute 啊、哦，对，OK，刚听到自己的回音，有人 mute。好，那他就告诉你苦啊，因为我们都是苦乐参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苦啊，你的了解都是经验而来的，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因为人生有一些苦的经验，所以你对苦会有一些感知，但是你这个东西是不够全面的。啊，而且这个根啊扎得不够深，就是说你对于苦的这个觉知啊是非常少的，非常片面的。那所以啊，在这个教四圣谛的时候，佛陀就教大家说，你要观苦啊，你要观苦，然后了解啊，这个我们人生所经历的苦其实是片面的啊，苦不是逆境啊，苦是不安定、不安乐，你就要去观苦，最主要去观什么？你可以去观八苦。 但观八苦还不够，你要去观这三苦，尤其是我们这些人上之人啊，你要去观什么叫坏苦，你要去观人生无常，你明天就失去你今天所心爱所有的一切的时候的那种痛苦，虽然今天没有发生，你要去观，你要去经历，你在观之中，你就有办法，就像经历走了一遭，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会戒慎恐惧啊，这个就是在讲苦。那我们说啊，这个苦集灭道，说知苦断集，目灭修道。所以这个苦啊，这个苦你要能够知道。佛陀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苦，我已知。”这个知是什么？你必须要觉悟，你要够了解这个苦啊，是知苦。苦集灭道不够，你要知苦，这个苦你要能够去了解，一个全面性的了解啊，这个是苦。那苦是什么？是苦果，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果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果报。那集呢？集呀，是造成我们今天果报的这个因，也就是当初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才尝这个果报。那你会说，哎呀，我今天在享乐，哎，别忘了我们刚刚讲坏苦哦。所以你今天不管是在吃，不是是在受苦啊，那个地狱里面啊，这个。火烧啊，这个还是什么东西啊？还是说你今天是哇，天天名牌啊，吃喝玩乐啊，这个酒色财气啊？我跟你讲，你那个乐是坏苦，比苦还可怕的。你因为你总有一天要失去的，所以啊，你要知道说，哎，我今天所有的这一些苦报、果报到底怎么来的？集啊，就是那果的因，苦的因。所以呢，集是什么？大概猜也猜得出来，不就是我们的无明吗？其实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贪嗔痴了，就是你的贪心、你的嗔恨心、你那愚痴的心，或者有人说贪嗔痴慢疑，那个慢心、功高我慢的那个慢心，还有你那个疑心啊，对于这个佛法的质疑啊，对于很多东西的质疑啊，贪嗔痴慢疑。尤其是贪嗔痴，其实慢疑也是从贪嗔痴演变出来的，所以这个东西是集，这个是苦因，你要把它给断了。所以我们说要知苦断集。那你看看这个四圣谛，他说啊，你看苦跟集是不是集是因，苦是果嘛？那你这个因啊，是不是其实这个苦跟集就是在轮回里面是有漏的因果？你这苦集灭道其实分前后两半了啊，前半呢、啊、是有漏的因果，是在轮回里面的苦跟因，那个因跟果啊。那所以你看那个苦，我们说是不是你那个众生所感的业报？集呢是你的业或其实是祸，你的那个你前面应该这样讲吧？那个集啊其实是你的祸，还有你的业了。那个苦呢是你的报。啊、哦，所以前面这两个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有漏的因果，我们讲过嘛，出三界就无漏了，在三界里面就是有漏 leaking，表示整个东西是不圆满的啊，一直在漏东西下去的。那你看到三苦很容易嘛，就是我执，就是贪嗔痴啊，所以苦跟集啊，灭跟道呢，你要目灭修道，目是什么？爱慕的目啊，就是那个灭啊。大家猜得到吗？所有的烦恼都止息的，就叫灭啊，涅槃寂静啊，这个是灭啊，即灭状态，涅槃寂静，所有的烦恼止息啊，我要非常爱慕这个涅槃的状态。其实这个灭就是涅槃啊，就是涅槃。那我们也有讲过啊，那个涅槃呢、啊，分为小涅槃、大涅槃，或者你讲无余涅槃、有余涅槃，有人讲说，这个出三界，阿罗汉出三界了啊，小乘出三界了，那这个东西呀、啊、也涅槃了，但是这个是有余涅槃，就是不够完整的涅槃。那真正圆正成佛了，真的正真如啊，这个完全圆正了，那个叫做无余了，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再剩下来，全部搞定了，无余涅槃。那也有说啊，我这个偏空涅槃呐、啊，就是小乘涅槃，你会听到什么偏空涅槃呐、啊、小涅槃呐、啊、有余涅槃，同一回事情。 啊，那会有听什么大涅槃啊、无余涅槃啊，那个这个反正各就是圆满的涅槃之类的，这个就是讲说我们真正成佛了啊。所以这两个你要稍微有一个大概知道概念就可以了。所以啊，你希望最后到达这个圆满的这个涅槃、大涅槃、无余涅槃。这边所讲这个灭，肯定讲的是无余涅槃。你希望能够到达无余涅槃的境界，你必须要去修道，你要去修。这个道是什么？就是各种的法门，各种的法门你要去修啊。我们讲有四摄，有六度。那我们因为今天走四摄是讲小乘了，那六度呢讲的是大乘。我们这个六度啊，大乘的法门，这个六度呀，也是一个很怎么讲啊，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分法啦。其实法门啊，无数有各种无数的法门，各种十万八千种法门。因为有这十万八千种众生，真的就十万八千种法门去度化啊，各种法门其实都没有问题，都是可以走的。那最主要就是说，你的心啊要能够不执着。那你走哪一种法门，其实你都可以通畅无阻。但我们今天当然讲的比较是这个大乘啊，所以这个道啊，大概就你就知道灭跟道呢，其实已经到了这个无漏的因果。因为啊，你这个是圣者在修的这个法门，你希望最后你真的走到是解脱，所以是灭根道、知苦断集、目灭修道，这个道是要修的，是我们这个修道。所以啊，这个四圣谛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如何了生死、正涅槃，这个是小乘所讲的。那十二因缘讲完了，四圣谛讲完了，我们就把那个经文拿出来。稍微看一下啊、哦，你们看一下这个，我把经文，我1分钟时间，我把经文拿出来一下。OK，我刚刚经文没放在前面，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中间这一小段啊。我们今天可以上课，可以早一点点结束，看看啊。我们上2堂讲的是这个色粒子，色非一空，空非一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是在讲五蕴皆空。那么又讲色粒子啊，是诸法空相，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是在讲万法真空实相，其实所有的万法当体即空啊。那么下面，是故这边开始啊，等于是对于这个万法，就是在讲这个诸法空相啊，做了更深层的解释。因为他告诉你诸法空相啊，是不是所有一切万法它的本性空寂，或者说没有自性性空？那么，但是呢，它所显出来的呢是因缘生灭，这个东西其实实相就是什么缘起性空。他告诉你，所有的诸法，所有的万法都是缘起性空，全部都是虚妄不实的。那下面这一段就是在解释什么叫做诸法空相。是故啊，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所以告诉你什么？空中无色受想行识，也就是说，什么叫做空中无啊？就是在这真空实相当中，其实真空之中啊，是无色受想行识的。无色受想行识是什么？记得所有的无字，你后面不也不能讲所有的无字，大部分这边的无字，你看它无后面要加个无字性，也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啊。其实是没有自性的，是自性空，是性空，当体即空，它因缘生灭，当性空，但是它因缘生灭，那么所以它就是缘起性空啊，五蕴是缘起性空的，当体即空。然后呢，眼耳鼻舌身意，无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这六根？它告诉你六根啊，也是无自性的，也是没有自性的。也是当体即空啊，那无色声香味触法， 是不是告诉你，前面是六根呢、啊？眼耳鼻舌身意，它所对的是什么？色声香味触法是外境，这个叫做六触。触是什么？触所的触，所以这就是六根呐、啊，它 associate with 六触，它对应的就是六触，眼耳鼻舌身意对应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外面这六境，你以为你看到的这色相，听到的声音，闻到的味道，诸如此类等等，全部都是虚妄不实的，全部都是当体即空，全部都是如来藏所变现，因缘生灭所变现出来。也随着因缘所变现出来的，都是因缘生灭法，虚妄不实。而知道什么眼界乃至意识界，无其实他你把那个无字两个无都抓到前面，就是无眼界，一直到无意识界，就是无眼界、无耳界、无鼻界、无舌界、无身界、无意识界，是这个意思。他文词非常优美，这个真的是翻得太优美了。所以呢。那你就知道说，其实他是告诉你，从眼、耳、鼻、舌、身、意、识，这个识啊，无眼眼识，应该你讲得更清楚，是无眼识界、无耳识界、无鼻识界、无舌识界、无身识界、无意识界，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识，你的六识，是不是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或者六触？啊，其实我们讲六尘好了，六根接触六尘，就会产生这个六识，识就是在那边分别啊。好了，那这个识啊，前面六根是虚妄的，六尘也是虚妄的，那不用讲，这六触肯定也是虚妄的。那他告诉你说，哎呀，其实这六触啊也是虚妄不实的，也是其实它就是如来藏，当体即空，随缘变现啊。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告诉你，凡夫啊，你着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你着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执着所有一切，全部都是实有。他说，哎呀，你搞错了，五蕴啊，六根啊，六尘啊，六界啊，哎呀，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是因缘生灭法，都是虚妄的，它就是如来藏随缘变现的，当体即空啊，它是这个意思。哦，那再来呢？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哎呀，那无明到老死啊，这十二因缘呐、啊，或者说啊，无明尽到老死尽啊，这个把十二因缘给灭掉的这些十二因缘是虚妄的，没有自性的。断灭十二因缘也是虚妄的，没有自性的。所以你就知道。原来啊，那些缘觉啊，他所秉持的这些啊，想要这个，说啊，超越十二因缘呐、啊，这个正涅槃啊，那个东西其实是虚妄的，他没有真正证到那圆正的涅槃啊，不是无余的涅槃，有余的涅槃，所以告诉你，无明到老死，甚至是无明到老死尽，全部都是虚妄的，都无自性。那再来呢，无苦集灭道。啊、哦，刚刚讲你要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哎呀，告诉你人世间呢、啊，你出离那个，你苦啊是虚妄的，那你这个其实苦的因也是虚妄的。你要如何去断掉苦而得，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真的就是告诉你说，佛是不是有意思？他先告诉你人生很苦，当你掰硬人生很苦的时候，那你就问他说，你想要怎么样离苦得乐？他就告诉你，你想离苦得乐，真正的方法就是明白到，其实苦根本是真实，其实是不是真实不虚，就是它是虚妄不实的啊。苦集灭道，苦集灭道根本也没有自性，就是这四圣谛也是虚妄不实的。那这个是讲给小乘人听的啊，因为小乘人修苦集灭道啊，他告诉小乘人，苦集灭道其实没有自性啊，你要出来呀、啊，你不要着在你的那个偏空里面，你要出来。啊、哦，你不能从空入假，你还要你不能这个从假入空啊，你还要从空出假才行啊，要行中道啊。最后呢，无智亦无得，智是什么？智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菩提啊，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光明啊，或者这个智啊，这个般若空性的智慧吧，你可以这么去解释。那个德是什么？正德。 圆满的果位啊，成佛啦。他说：“告诉你啊，其实没有佛法，也没有佛国可，没有佛法可得，也没有佛国可证啊，是讲给菩萨会听的。你每天行六度啊，这个要有功德啊，这个希望能得到智慧。如果你执着在这一点，那你还是不行啊。你虽然不着有，但你也不着空，但是呢，哎，你执着到某哪个点？”就是告诉自己又不能着有，又不能着空。所有上楞严经的同学，我们上个礼拜就在讲这个概念，对吧？你因缘自然不能够执着，断灭因缘自然也不能执着。最后，你连去执着不能执着这一个最后那一点点执着也得放下，这个就是无智亦无得，没有佛法。可以证，你没有佛法可以得啊，也没有佛果可以证啊。这所有的一切到最后，真正的圆证是什么？就是把一切通通放下，远离远离，亦要远离。最后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放下，连不可得亦不可得，就是无智亦无得。到最后，因为以无所得故，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得了。连佛法都没得得了，没有涅槃可证了。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无所得啊，这个就是所有的精华无所得啊。菩提萨埵就是依着这一个无所得的般若波罗蜜多，这一个我们就是这十堂课所讲的这深奥的法门，你才能够做到心无挂碍。那下面最后，我们下一堂课讲，我们下一堂课就很快的把《心经》从头到尾走一遭啊，然后说不定半小时就结束了。然后呢，我们把那个后面这一段讲完，然后我们把那个咒语啊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也跟大家讲什么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什么是无等等咒啊？那为什么它能够除一切苦，真实不虚？然后我们把那个最后那个。咒语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所有经文的内容精华啊，我们学了十堂课，所有你所学的知识就在这个嘎德嘎德巴拉嘎德巴拉藏嘎德菩提梭哈这里面。那我之前也为各位请我的仁波，因为大家我们上课就我请我的仁波切啊，有其中认识一位仁波切，请他帮我传的那个心咒嘛，那录音应该也发给大家了，我到时候再发一次啊，我们。以后持咒就，如果你可以的话，因为字很短，你就持梵文呐、啊，就是持它的原文。其实它呢，因为它那个音啊，音非常有它特殊的意义跟正量，还有磁场，所以是比如果你能持这个藏文是非常好。这个梵文呢、啊，就是它照它的那个持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下次最后一堂课就可以把整个心经给结束掉。那现在给大家2分钟时间，看看有没有人要问问题。还是觉得今天照样非常简单。My 因为 God， 他们说明天记者会会 好 公 ，OK， 布，对，所以不好意思，就是今天晚上有点乱。 没问题，没问 啊， 题，没问题，没事，没事。等会那个禅坐一下就搞定了。 对对 盯着你 对， 的慌乱的心，哦，你等会就坐一坐，坐5分钟。你真的，你就去观察你那慌乱的心。你观察它2、3分钟，它那个泡泡就断，就破掉了，然后你会比较好一点。哦，然后实在顶不住的时候，你又再去做它2、3分钟、3、5分钟，应该可以克服。 好，我待会 OK， 试一下。 好， 好，不好 加 意 油， 思， 加油， 谢 加 谢， 油， 谢谢。 没问题，没问题。Hello，Doris，你听2遍了，有没有？今天的清不清楚？ 嗨，老师。哎，今天的很清楚哎。 都明白了。 对啊，都就是觉得逻辑很清楚，然后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你这一次学心经，你空性的部分有没有比以前深入？ 有更清 有 晰 啊， 那个概念， 那就好，太好了。好， 对啊， 谢谢 谢 那 谢老 个， 师。 谢谢 Doris。那我们再问问看那个问题，那个最会问问题的 Jonathan，今天很清楚吗？还是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因为 Jonathan 很多的那个 takeaway 都很棒的，有没有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没声音还是已经走人了？是不是？好像没看到 Jonathan，那他有可能他刚在上课，是不是有可能去开会了？ 他有时候会有 concord， 好，没关系。那我有没有人再叫一位好了？那个立新，立新其实这一段好像是第一次上，对不对？新金。 对，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跟您上新经，然后我觉得收获很大，是因为新经本来就是耳熟能详，可是都是一知半解，然后经过老师这样子解释，尤其是无名义无名尽自我乃至无老死尽，非常的清楚明白，终于知道说哦，原来是在讲什么。所以觉得受用无穷，然后觉得对于空性有更深一番的理解。 好，那太好了，那我们就两周以后见吧，就上最后一次课咯。如果你们大家有什么东西想要听的哦，想要最后一堂课多听些什么，你们可以 offline 写简讯给我，或者说 po 在大群上面，因为我们下一次那个课上完以后，我们那个群组就会拆掉了，因为我们一月份会上阿弥陀佛的那个禅净双修的课，我觉得那个我应该会讲的蛮精彩的。那不要上禅净双修不上阿弥陀佛课的人，下一周完了之后就自动退群，然后我就会把那个群组啊改成那个我们新的那个课程的群啊。那不想上课的字就自动退群。那如果心经部分，或者是这我就跟心经比较有关的空性的部分，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你可以 offline 告诉我或怎么样，我们就趁最后一堂课可以那个把那个大家想听想什么的全部把它解决掉，好吗？那就先这样子咯，大家晚安，两周后见，拜拜拜拜， 晚安， 谢谢老师， 晚安， 谢谢老师。